一切法都是自心别心，心外无有一法可得，这一句话说得好啊。我们要牢牢记住啊。啊，整个宇宙跟我什么关系？一体。谁知道？佛菩萨知道。万法同一个心性，万法同一个自体，同一个本体，那万法就是自己，没有一法是心外之法。讲绝了，讲尽了啊，所以心境则佛途径，途径则我心境。你看看，我心跟居住的暴徒关系就说明白了啊，何有一法在我心外？化身菩萨肯定了。啊，在佛法里头，全知全能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是谁呢？是自信。每一个人的自信是平等。所以大乘教师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我们要能承认的，不能推辞啊。佛太高了，我怎么配得上？不敢当。佛讲的真话没有妄语，千真万确的事实，我们的真心是佛，真的是佛。那现在为什么不是佛？现在我们没有用真心，用妄心。虽用妄心，真心没有失掉，只是迷了。啊，回过头来用真心，不用妄心了。成佛就很快了。那想想，我们愿不愿意用真心？用真心没有虚妄。现在这个社会，别人都用妄心对我，我用真心对他，我岂不是吃大亏了吗？怕吃亏不敢用真心，怕吃亏不敢成佛，这就是我们当前的状况。那如果真搞明白了，搞清楚了，我不怕吃亏，我不怕上当，他就成佛了。啊，你们看看来佛寺老和尚的光碟，老和尚待人接物用真心，从来没有用过妄心，人家骗他，打他，骂他，侮辱他，陷害他，他完全承担，修忍辱波罗蜜， 任人所不能忍，让人所不能让，112岁做佛去了，啊，走得多自在。极乐世界庄严到极处啊，你有份呐、啊。换一句话说，极乐世界是老家了，哪有不能回去的道理？那我们跟阿弥陀佛是一体，我们往生，他当然来迎接。阿弥陀佛是真实智慧啊，念久了自然得三昧，自然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走的时候当然自在，哪里需要人帮助？那需要人帮助未必可靠，你的命中时帮助你这个人在哪里？你怎么通知他？他怎么知道？所以真正往生决定在自己，说走就走，说留也可以留，生死自在啊。啊，宇宙之间一切法就是这里讲的诸法啊，这些诸法是怎么回事情？皆如梦幻啊，幻想。金刚经上告诉我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那有为就是有生有灭，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动物有生老病死，植物有生住异灭，矿物有沉住坏空啊。换一句话说，我们所接触的一切法都是假的，都不是真的啊，就像幻梦一样。我们有做梦的经验，梦里都好像真有其事，醒过来之后这个梦境痕迹都找不到。那我们现在在梦中迷了，我们这个梦是六道轮回，如果醒过来之后了，六道轮回不见了，痕迹也找不到，是真的不是假的。什么人醒过来呢？阿罗汉。阿罗汉把清净心恢复了，那么由此可知，这个染污的心造成了一个梦境，心要恢复清净了，梦就醒过来了，再不会做梦了啊，真的阿罗汉再不会做梦了。阿罗汉需不需要睡眠？不需要了， 他可以不要这个肉身，啊，肉身是个累赘，肉身不是我，肉身完全是虚幻。啊，千万不要把它当真。我们才能超越。啊，凡所有相通通是幻想。极乐世界是真的，决定不是假的。啊，为什么？它不是阿赖耶三细相变的。它从哪里来的？他从自信里变现出来，也就是他是清净平等觉里变出来的，这是真的。啊，你看海贤老和尚的例子，他知不知道这一切法是假的？知道，他告诉人，他自己说。只有念佛求生净土真，其他都是假的。啊，你看他天天念佛，佛号不间断，什么都不放在心上，这就很可爱啊。啊，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应付很多事情，但是麻烦在哪呢？他老是记在心上，跟佛法相违背。佛教导我们，无论干什么事情，都放在心上，干完之后，心里头痕迹都不着。干干净净啊，心地清净，一尘不染啊，这叫无住身心啊，这是功夫，这是境界。今日三福，第一福是世间福报，人天福报；第二福是小乘福报；第三福是大乘的福报。啊，大乘第一句话就是教我们发菩提心，菩提心是真心。臣服是真正的事实，不是假的。啊，世间什么都是假的。那菩提心，菩提心是真的。那我们用的是什么心？不是菩提心。我们用的是妄心，菩提心是真心，菩提心是觉，觉而不迷。我们用的心呢，是迷而不觉，这要搞清楚。那么迷而不觉是六道凡夫心。迷得太严重了，连世间善法都迷了，都不肯做了。啊，这就是迷得太过分了。如果不知道断恶修善，一昧 随顺自己的习气，在造作恶业，来生的果报决定在三恶道。那我们这个心里头迷而不休啊，这个心是轮回心，干什么事情都出不了轮回，念佛也出不了轮回，你是用轮回心，用错了心，正因为如此，所以念佛的人多，真正往生的人不多。那60年前，台中莲社莲友10000人当中，真正能往生的只有三五个。什么原因？用心错了，没有用菩提心。菩提心就是用真心，我们用真心念佛，这个管用啊，与西方极乐世界感应道交，因为那个世界是真的，不是虚假的。真心决定有，你见不到。那你要希望往生极乐世界，那菩提心一发，跟阿弥陀佛就沟通了，没障碍了。那想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，而且品位很高。这个难得了。我们能不能做到？做不到。说清楚了也做不到。为什么？我们见色闻声还是会起心动念，起心动念这个心是妄心啊，是阿赖耶莫那第六意识同时起作用。那我们努力尽量的把这种妄心妄念减轻，这有好处。这种妄念越淡薄越好，我们跟真心就越接近。要淡薄，怎么淡薄法？知道一切法是假的，不是真的啊！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要知道这个假相的真相。于是怎么样，我们见色闻声像佛菩萨一样随缘妙用，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，决定不能把假象放在心上，这就是修学菩提心啊！很不幸，我们今天妄心当家，菩提心不现， 不是真的不见了，不起作用。发号施令的是三心二意。那三心二意造出来的境界就是轮回，就六道轮回，假的。如果我们把三心二意转过来了，六道就不见了。那就像《金刚经》上所说的，六道是什么？梦幻泡影。转过来之后啊，到六道痕迹都找不到，真的像做梦一样醒过来，梦境在哪呢？找不到了，永远找不到。三心二意是幻象，那是生灭的幻想，我们要知道，你不理会它就没事。那根尘相接触的时候，不起心不动念，做不到，不是凡夫能做到的。不分别不执着可以做到。八万四千法门，无量法门，都是通途。那要很长很长的时间才能修正到。那今天我们很幸运遇到的是特别通道，意行道，那是捷径，这就是净土法门。佛告诉我们，净土法门只有一个，没有第二个。那八万四千法门只有这一门，无量法门也只有这一门。这一门很容易成就，但是很难相信。能信的，真正能相信，这一生呢，没有一个不成就。有怀疑的，修这个法门这一生，最后还是搞六道轮回。为什么退怀疑？具明妙行菩萨告诉我们，修这个法门要具足三个条件：不怀疑，不夹杂，不间断。具足这三个条件，万修万人学。那我们就知道了，念佛不能往生，不拘束这三个条件。第一个有怀疑，第二个有夹杂，念佛里头还有妄念，第三个有间断。念佛不能相续，有这三个现象啊，自己要特别提高警修。这绝对不是开玩笑的。这三个障碍你往生极乐世界，他又把你拉回来了。还是搞六道轮回，那就太可惜了。我们一定要想方法帮助自己，成就自己。 决定希望自己在这一生生到西方极乐世界。那么经上所说的这些条件我们要记住，努力把它做到，知道这一句名号，阿弥陀佛这句名号，具足一切诸佛功德智慧，智慧断能相好，没有一样不包括在其中。这一句名号就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名号的总称，你看这一句名号还得了吗？所以心里呢不能放别的东西，把别的东西统统清除掉，不清除掉不能了生死，不能出三界，心里面呢就供养一尊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我什么都不要，这才行啊，这才万修万人去啊。一万人里头往生只能够一两个，我是不是属于这一两个？居住条件就是的，不居住条件就不是的。不怀疑，不夹杂，不间断，你就能往生极乐世界。我们今天要断烦恼你看看，怀疑是烦恼，妄念是烦恼，这夹杂妄念，夹杂是烦恼，断断续续的是烦恼，本经教导我们发菩提心一向专念，就是那个专字，怀疑就不专了，夹杂也不专了，间断也不专了，觉明妙行菩萨讲三桩事情，这个地方一个字把这三桩事情都包括在其中，一向专念，华严经上说的，这里头这句话很重要妄摄菩提心，修诸善法，是名魔也。我们常常把菩提心忘掉了，妄想杂念打架了，菩提心没有了，修一切善事也是魔业。为什么？你要了解六道的事实真相断一切恶，修一切善，果报在哪里？在人天。人天在哪里？没出六道轮回造一切恶业，堕三恶道，三恶道是消恶业的，那 三善道呢，是消福报的，消善业的。不管你是善业是恶业，通通是搞六道轮回，这就叫魔道。出不了六道轮回啊！希望我们要注意这桩事情。那么这事情怎么办？断恶，不住断恶的相；修善，不住修善的相。那你断恶修善，不造轮回，这个好啊！这就是用菩提心，菩提心是觉而不迷。所以断恶修善全是功德，如果还是用我们现在的轮回心，断恶修善依然出不了六道轮回，这叫魔业。发心太重要了这个发心，我平常在跟同学们分享的时候，我没有说菩提心，我说真心，真心就是菩提心，真心是觉心，觉而不迷。我们今天念佛的人，我们就是一句阿弥陀佛。佛号一句接着一句，不间断。不夹杂。修善，不夹杂善。断恶，不夹杂恶。心决定是清净心，是平等心，这就对了。来佛寺，海贤老和尚给我们做出最好的榜样。他一句佛号念了92年。具有明妙贤菩萨的9个字，他做到了，不怀疑，不夹杂，不间断。这都是做给我们看的。表法真表得好啊！所以我常常告诉人，9个本子都好，每一个本子都是教你发菩提心、一向专念，你只掌握这一句，往生极乐世界就成就了。这一句总没错是，那我就用这一句就行了。谁成就的呢？来佛寺的3个人成就，就是一句佛号，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，就这一句。发菩提心怎么讲呢？欧耶大师讲的最好，信念持名，信念就是发菩提心，持名就是一向专念，4个字。 信愿持名啊，啊，希望我们同学要认真努力啊，跟一个老师，这个老师会帮助你，老师太多了，问题出来了。你跟两个老师，老师看法想法不一样，老师讲的不一样，你到底跟谁？三个老师就迷惑颠倒了，三个人三个说法怎么办？四个人老师四个说法，你就没法走路了啊！中国教学自古以来就是一个老师，啊，不可能同时两个老师。啊，真正听话，老师真帮助你，真成就你。老师没有别的希望，希望你成就。啊，学生学的超过老师了，老师有没有嫉妒障碍的？有。自古就有，不是没有。啊，可是学生心里有数，真正学成的，当然跟老师的境界，甚至于超过老师。他懂得回避，啊，他懂得尊重老师。啊，老师对他不满的地方，甚至有障碍的地方，他懂得回避。啊，这是智慧，不伤师徒的感情，不会被外人笑话。这真正叫孝道。那么净土宗说，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，决定往生极乐世界。那一向专念，永远不改变。啊，一直一定了，持名念佛。持名就是这持名号，这是保持。啊，保持在哪里？保持在心地上，心上有佛，有阿弥陀佛。决定不能把阿弥陀佛忘掉了。四十八愿当中第十八愿，啊，十八愿有一句经文，啊，弥陀因中法，甚念毕生之大愿，故贤人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，必得往生净土，圆证不退之妙果。 修学净土，这一句就圆满了，就讲尽了。我们今天念这个佛号，就是往生极乐世界、不退成佛的真因。这个法子究竟方便，方便到基础了，没有比这个更方便的了。阿弥陀佛的教是业证，就是叫你业生成佛，不要等到来生。你这一生能掌握住，决定得一切诸佛赞叹，你真了不起，你真正太幸运了。人生难得，佛法难闻，怎么被你全碰上了？佛法当中，尤其是净土法门，你能够遇到这个法门，遇到这些经论，遇到这些大德，把这桩事情讲清楚讲明白，终于你真正相信，再不怀疑了。发心求生净土，我真的念佛了，这功德不可思议，稀有难逢。黄念老的注解，这个注解注得太好了，确实能够帮助我们断疑生信，激发我们往生的愿心。这个注解也是稀有难逢。所以这个机会千万不能错过，错过了太可惜了。念佛最重要的是让我们时时刻刻能记得阿弥陀佛，不要把阿弥陀佛忘掉了。关键呢是在最后一年，48愿呢，第18愿，能不能往生是最后一年。修行的人应该知道，一向专念是指从初发心念佛，一直到最后一年。最后就是命中啊，最后这一年了，而且关键的是在最后，能不能往生是最后一年，所以最后一年关系太大了。最后一年就是在平时养成，养成的心里面只有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没有别的东西。到临终啊，就不会有妄想。心里如果还有别的东西在，怕到临命终时想到别的，把佛号忘掉了，这个麻烦就大了。最后一念呢，决定你来生。最后一念善，三善道；最后一念是恶，三恶道；最后一念是念佛，往生极乐世界。这就是关键，是在最后。 啊，这个法门太重要了。大万四千法门找不到啊，无量法门里头没有啊。啊，遇到了肯定一生证得究竟圆满的佛果。跟阿弥陀佛完全相同。能不发心吗？不发心就错了啊。不发心要随业受报啊。我们造了无逆十恶不怕。遇到这个法门都有救啊！遇到其他的法门，你没有定功，没有开悟，还是要六道轮回。啊！遇到净土了，那你是太幸运了。一生就证得究竟圆满，无量法门你去找，再找不到跟净土法门相同的，找不到了，没有了。我们不能不知道啊，这个缘分得来太难得了啊。啊，得到了为什么不能往生？对于极乐娑婆的真相没有搞清楚，没有搞明白，对极乐世界有怀疑，对这个世界有留恋，啊，能对这些事实世间事看得大，不放在心上，这是功夫。啊，知道这个世间一切法全是假的，不是真的，不值得留恋，应该要放下。六道轮回太苦了，六道从哪来？从自己心想生，全是妄想妄念变现的境界。啊，在这个里面随顺烦恼习气，造作无量罪业，多半呢都是不善念头，不善念头感应的是三恶道，这个不能不知道啊。三善道也不能感，为什么出不了六道轮回啊？你要是心上常放三善道，放善善意，来生三善道往生；心里面是恶念，来生是三恶道。三恶道是消恶业的，三善道是消福报的，消善业。啊，善业恶业都出不了六道轮回，那怎么办？断恶修善，不放在心上就是功夫。啊，断恶修善的事，我要认真去做，不要去想它，做过就算了。啊，心里头干干净净， 若无其事，啊，心里面最重要的要有阿弥陀佛，一切时一切处，心中只有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，什么都不能放在心上，越沉越好，这叫功夫。啊，果然心里面一尘不染，这个人往生品位高啊，道理在此地。啊，海鲜老和尚的观点，我大概看了有三十多遍。他知道他随时可以往生。啊，留在这个世间帮助我们对净土宗，特别是对这个慧济门，对念老的注解，对我们修行给我们做证明，我们没有走错路。我们的学习是如法的，如理如法啊，为我们作证呢。表法任务圆满了，他走了，那么这是最怕的，就是念佛念了几十年，听别人批评，听别人这些言论，自己信心丧失，动摇了，改变主意，学别的法门，错了。这一句阿弥陀佛名号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功德？这个问题很普遍，古人有，今人也有。宝业大师《弥陀经要解》这个解释，能念所念皆是实相，啊，实相就是自信里头本具无量无边功德，无量无边的智慧，无量无边的德能跟相好，自信本具。啊，这一句名号就是实相。啊，能念的实相，所念的也实相。功德是没有边际的，是无法想象的。这一桩事情搞清楚搞明白了，再不会怀疑了。那阿弥陀佛对我们的恩德实在是太大了，啊，得到他的本愿威神加持，我们每个人在一生当中就成就了，不要等来生的。这个法门很容易修成，但是很难相信，所以叫难信之法。啊，难信易修。啊，修行真的不难。 真正相信有极乐世界，真正相信有阿弥陀佛，一丝毫都不怀疑，那这叫信愿。我真正相信，我发愿求生极乐世界，亲近阿弥陀佛，往生的条件就具足了。自信本求，念念不绝，迷失了自信。叫无始无明啊，无始这个意思是说没有开始，有始就有终，那就有事实真相，没有开始，所以也就无终了。无始无终说明它不是真的，它是假的啊！所以《金刚经》上说：“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”啊，就是这个相啊，无实也无踪。一念迷，它就有；一念觉，它就没有了。就像做梦一样。啊，经典里面佛用做梦比喻最多啊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我们都有做梦的经验，做梦有没有开始？有没有踪迹？没有。那梦境我们仔细想想佛所说的这味道，梦确实没有开始，也没有终了。那一念迷的时候梦境现起，醒过来一念觉了，梦痕迹都找不到。那佛告诉我们，六道轮回是一场梦，十法界也是一场梦，所以永嘉大师正道过上讲，梦里明明有六趣，觉后空空无大限。那么持名就是十九合本，如果你要知道这个事实真相，我们相信啊，你这句佛号一分一秒都不会让它空过。为什么？十觉后本是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的。我们想不想？想啊！啊，怎么样才能够是十本合一？念念不间断，念久了，不知不觉它就相应了。久就有功啊，就功夫啊。啊，断断续续的没有功夫啊， 你感觉不到啊。如果念念不住，就是不停止，一个念头接着一个念头，功夫就成就了。那我们凡夫往生，只要念到功夫成片，什么叫成片？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，心里头什么都没有，没有妄想，没有杂念，没有是非，没有人我。往生极乐世界的条件就取得了。85岁，4年前。清平街，我把华严经停下来了，感到什么？太长了，自己85岁了，怕来不及了，自己生死四大，所以放下外缘，放上应时，何况非法。专讲无量寿经，讲什么文字的？讲黄念祖老居士注解的文字。我来提倡，我来带头。希望敬宗同学，一部经就是大乘无量寿经的汇集本。夏天就老去死的，一步注解黄念祖老去死的，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佛号，其他的